梅森先生，久仰久仰。 是达利洛。 正是，我们在电话里交谈过。 我知道。 那这位是？ 他是俄国人，阿维埃特纳莎，我的人。 这个俄国人很奇怪，他一言不发地走出船舱，到处查看着，想要查出什么的样子。 嘿，我们在这儿谈交易。 好像有情况。 梅森带来了一个俄国人，德利洛很不高兴。 沉住气，不许轻举妄动。 伙计，你听见没有？你快出来！ 你这是怎么回事？快出来！这是什么？ 你说这是什么？窃听器， 他们发现了。哦，快行动吧！ 见鬼！ 快快快 动！你想害我？ 你听我说， 你别说了。到汽车上去。 好吧。 别乱动。 行行行， 你们放了。 气愤的莱尔梅森将达利洛挟持到自己的快艇上，匆忙逃窜。他们合作与开始行动的警方在海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枪战。 可以混迹，但别打死达利洛。 我要活口。你来驾驶，快。 妈的，好，去你妈的联邦调查局。 引擎要爆炸了，到岸上去。 好嘞。 已经被打爆油箱的快艇冲到小岛的岸上，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正好被麦克纳的妻子和朋友们看见。 快叫救护车！ 别动。 行， 就你们几个，还有没有别人？快说，快回答。 没有。 对， 好，咱们散散步。 听我说。 走吧。 好。 还有你。 正巧这时麦克纳取包回来，见情况不妙，迅速闪身躲到了树后。 到汽车那边去。 别动。放下枪。 去你的。 我是警察，快放下枪。我有个好主意，警察，快把枪扔到车上，不然我就崩了他。 他听觉好像有问题。 快放下。 丧心病狂的达利洛开枪打死了麦克纳的一个好朋友。 快点，把车盖上。 蠢货，你快点。 好吧。啊，钥匙。快上车，快走。 又是一场追逐战展开了。 妈的， 该死的，你放开我。 拉开我，再拉。臭婊子，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别动。只要待着不动，我保你没事。妈的，你给我坐着。 住嘴。 混蛋。妈的， 雷切尔。 在这次搏斗中，麦克纳亲眼看到了妻子雷切尔死在了达利洛的枪下，自己则身受重伤。莱尔梅森死于车祸，而达利洛逃跑了。 华盛顿方面一定会气坏了，这件事必须严加控制。我不希望新闻界再来搅和。 你们头，嘿嘿，是管事儿的，我找你们。 请外面等着，小姐。 我是警察， 我朋友在急诊室，可你们的人不回答我任何问题。 我说警官，这是联邦调查局的行动，请外面等着，特工霍利会帮助你的。 你是哪位？ 特工杰弗里斯。那么你是？ 特纳，特纳警官，我的搭档 Dan McKenna 在里面，我想要见他。 哦，霍利，陪这位警官出去，回答他想要知道的问题，请吧。 嘿，请你别碰我。好，我走，我走，我走。 地方当局也插手了？ 哦，两名休假警察撞上了，还出了事故。 怎么样，大夫？ 伤得并不严重，他脸部受了伤，看来子弹像是先碰到了什么，因为这里划破了，下颌骨折是骨裂，只要稍作整形就能复原。 从梅森那儿得不到什么了。 梅森死了吗？ 出了车祸。 有达利洛的消息吗？ 对，我在医院里，我问问看 怎么处置这家伙。 莱尔梅森是个垃圾，把他弄走。 梅森先生，梅森先生，达利洛怎么了？ 你是谁？ 我是达利洛的律师， 他叫 Dan Porter， 专为坏蛋打官司。 梅森先生，达利洛在哪 儿？他是…… 这不关你的事，你出去。辛普森，把他弄出去，快点。 你有律师吗，梅森先生？要知道他有权找律师。梅森先生，要是你需要我的帮助，就打个电话，我立刻来。 你瞧，他拿警察当梅森了。 对，他搞错了。 律师的错误正启发了联邦调查局的人。 麦肯纳警官，我说警官，记得昨天发生的事吗？ 雷切尔，他在哪儿？ 对不起，你妻子他已经死了。 不， 有两个人， 两个白人，是他杀了雷切尔。 Frank Dalilo 他已经逃走了。 那另一个呢？ 莱尔梅森，他被俄国黑帮办事。 他在哪儿？ 他死了，真是太遗憾了。可情况是，达利洛得到一件东西，一件梅森的主子出大价钱的东西，我们想弄回来，没有梅森做中间人，就办不成，弄不回来。 我会干掉达利洛的。 也许，可我们不仅仅是想让他死。我想求你办件事，麦肯纳警官，我们打算想让你变成莱尔梅森，个头重量差不多，年龄也相仿。我跟医生谈过了，反正你要做整形手术。 你出去。 麦肯纳警官，他们可是杀害了你妻子和四名联邦特工，不管你仇恨多大，首先工作第一。而现在，你我的责任就是要尽力阻止那个狗杂种危害我们的国家。我需要你帮助。 可是我局里面要问起我。 不会知道，梅森活着，可你死了，我会这么说，任何人只知道你不存在了。任务完成之前， Dan McKenna 麦克纳死了的消息令他的搭档开始非常悲痛。 开始，你来一下。联邦调查局拒绝了我的请求，他们只想自己干。 该死的联邦调查局，妈的！ 嘿，别说脏话。只能指望他们对坏人绳之以法了。 联邦调查局调查了六个月，动用了一大帮人，也没查出个名堂，倒是自己让人家敲了一下。 但麦克纳也是我朋友，我希望他们也能像你这样，只是我手脚捆住了。 你手脚捆住了？ 开始。 在。 你别给我惹麻烦，那是联邦调查局他们管的案子，你别插手。 好吧，那我去管交通违章，修修指甲，去美容一下，做做头发，也许再洗一下脑子。 真是见鬼。 手术很成功，再过四五个星期你就认不出他了。 再染一下头发，熟悉一下情况，就谁也分辨不出来了。 我瞧瞧。 什么时候还我原样？ 等这件事办完了。 容易吗？ 这位可是神医， 我明天再来看你。 谢谢你，大夫。我们没花多久就让你变成了梅森，可你有好多事要做。我们使你容貌像梅森，可你的思维也得像梅森。 思维像梅森？哦，不好办。你瞧这人，这个坏蛋整了容变成好人面孔，可他炸死了一车孩子。 他本想杀法官，是孩子们挡道。现在你成了梅森，头一条是不许任何人挡你的道，你得心狠点。 让我变成一个杀人魔王？ 正是。 嗨，是我，弗兰克，给你拿衣服来了。没找到袜子。 哦，行了，托尼。 你还想要些什么？ 我只想离开这鬼地方，待了两个星期了，就因为有人告密，现在全城的警察都在抓我。 你别着急，等风头过去了，就让你出去。 那么以后呢？我就这么干坐着，等那个人再去告我的密。我可不想躲躲藏藏一辈子，托尼。我要找到那小子，让他还债。加倍偿还。 找莱尔·梅森，他对他的新住处满意吗？ 哦，他挺满意。这是 TR-17B 集成电路集成块，星球大战导弹技术。伯德兰·穆迪，比基黑的导弹试验场 GS-13 号工程师，他非常好赌，签下戴利洛$40,000赌债。有一天午休时候，他盗走了那只 TR-17B 样品，再也没有回来。知道落到了谁手里吗？现在戴利洛想把它卖给格雷格·格拉尼斯基，此人是莫斯科一个最大的犯罪集团头目，然后在那儿再进行拍卖，不知道伊朗、北朝鲜还是什么国家会得到。 那么目的呢？ 我们在一家旅馆里发现了他，匕首从喉头插到脊梁，是德利洛干的。 我会杀了他的。 你别只想到复仇，麦肯纳。对德利洛失去冷静，你会送命的。我们得到了梅森的那笔钱，你去交易，搞到那集成块，德利洛由我们来对付。 你干嘛要去扶那个老头？要是梅森撞到他母亲也不会管，你那样会坏大事的。 好吧，现在干嘛？ 去找达利洛。假如是梅森会怎么做？ 不知道，砸他脑袋。 麦克呢变成梅森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酒吧、夜总会等地方查出狡猾的达利洛的下落。 嗨，美男子，觉得孤单了？ 我找 Frank。 弗兰克什么？ Frank DeLiro。 没有印象。 是吗？该记得给你们发薪水的。 我没见过这儿的老板，也没听说过这个人。你往哪儿走啊？巴德苏，这位先生需要保驾，送他出去好吗？ 我替你照顾他，舅舅。你有麻烦了？ 说得不错，我和一个朋友卷入一场官司里，现在我找他，他叫 Frank DeLillo。 这个家伙一听到 DeLillo 的名字，脸色马上就变。 你还走得动？你快走吧。 我得先见到 Frank。 你错了。你这臭小子。你还挺厉害的。 告诉本利若我住哪儿。 这个假梅森面无表情地留下了自己的地址，对一片狼藉不屑一顾地扬长而去。 刚才发的速来电话，有个自称莱尔梅森的人大闹夜总会，还说能在梦乡旅馆找到他。 这不可能，梅森给抓了， 说是逃出来了。我看我们应该见见他。 我不想见，可能是个陷阱，是警察。 万一他真要是活着，而且想要跟我们做交易，那可是一大笔钱呢。 好吧，你想法查一下，要是个冒牌的就废了他。 行，把他揍扁了。 定期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交流工作进展，是麦克纳必不可少的作业。 啊，香蕉真好。查到德雷洛住处了？ 还没有。 怎么了？ 我大闹了一场，让他手下知道在哪儿找我。 后来呢？ 没人来找过我。 还疼吗？ 你有什么主意？ 哦，你还是回旅馆里等着，等他们来找你。 我可是一点耐心都没了。 你去哪儿？ 我们以后联系。 Frank! Frank! 去医院查过了？ 查明白了。他把送饭的人捆了，从后楼逃了。挺精明的。 挺精明。 啊，我说我们跟他交易吧。你说呢？啊？ 我不信任他。有人告发过我。 你以为是他？ 我说不准，也许是他，也许不是。可是在查明白之前，我得多长个心眼，对吧？ 对， 交易还是要做的，不过得等到查清楚那个告密的人。一旦查清楚， 能为你效劳吗？ 我想找一个人，他也许认识你的朋友。 那个人他叫什么？ Frank DeLiro。 你还是出去吧，朋友。 沉住气，我不想惹事儿。 好吧，好吧，我认识他，可不知道住哪儿。 你让我上火了，我要失去控制了。 我岂是的确不知道？ 我可没耐心。 对了，他堂兄拉尔夫知道他住哪儿，一定知道。 而此时麦克纳的搭档凯斯还在为了给麦克纳报仇偷偷地查找了线索。 我就知道你还没有死心。 你不是戒掉咖啡了吗？ 凯斯，我真想给你这个机会，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可你为什么偏要管不该你管的事儿，让我们大家都为难？你别再插手德利洛的案子，否则我让你去当交通警做双班，听明白了吗？真是对牛弹琴。 对了，我回来了。对了，你干嘛呢？ 来， 你是谁？ 快说你堂弟在哪儿？ 谁 ？Frank DeLiro。 没听说过他。 当真？ 好， 这张照片，这是你，这是你堂弟 Frank， 对吗？ 我不知道你说些什么。 好吧，我们从头来。知不知道你堂弟 Frank 住哪儿？ 你有麻烦呢，警官。 当我是警察？ 对，你的口气像警察，身上的气味像警察。 警察什么气味？ 狗屎！哇，你该向我念权利，警察。警察局里有我朋友，他们一定会整你的。 最后祈求你的警察朋友赶紧来，臭小子。 你没有权利保持沉默， 你知道我是谁？ 恰巧凯斯也查到了德利洛堂兄的地址。 你也没权利找律师。 我有权利。 胡扯。 凯斯敲了半天门没人应，他从窗子望进去，看到了一个女人被绑在椅子上，正痛苦地挣扎着。他知道有事情发生，于是用枪打烂门锁闯了进去。贾梅森怕与凯斯撞在一起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迅速跳窗开车逃跑。 你们得让凯斯别再缠住我，他的子弹险些打坏昂贵的整容术。 会办到的。你去哪儿了？ 去找德利洛。 你该待这儿，跑腿的事我们干。 你们不太会让人建立起信心。 你有好主意。 麦克纳以为还是那个刚才和他接头的警探，可门一开却是一个娇艳的陌生女人。那个女人满眼欲火地看着他，一进屋便搂住了他。 疼？怎么了？干嘛不来找我？ 要知道这挺危险。 我可一点不在乎。 你怎么找来的？ 你别逗了，黑社会里谁不知道你住在这儿？而且你还到处惹事儿。你是怎么了？好像不认识我似的。 我还没回过神儿呢。 真可怜。我知道你需要什么。 也许现在不是时候。 放心，一切由我来。现在你回过神来了吗？ 对，感觉好多了。 你是什么人？ 什么意思？ 梅森在哪？ 他死了。 你也得死。 你哪儿来还回哪儿去？ 我送你去地狱。 这个女人枪里的子弹早已经被聪明的麦克纳卸掉了。 干嘛？ 德利洛先生想请你去他那儿做客。 啊，等一下。 不， 听着，我拿衣服。 嘿，嘿，别闹了，当心我把墙砸开揍你。 去哪儿？ 外面。 行吧。 我还疑惑呢，可你活生生来了。 大难不死。 你嗓音不对。 你要是住进医院，管子插进喉咙里，嗓子会好吗？ 对。还做交易吗？ 那得看了。你的安全系数可不太高啊。 对，是有点小问题啊。 醒醒！ 你这个混蛋，臭小子！ 是他出卖了你？ 不，出卖我们。所以我才请你来这儿关心他。 我 正因为他你才进了医院，我很过意不去。 你怎么知道是他？也许我们应该盘问一下。 为什么？ 看看他知道些什么。 用不着。有什么不对吗？我还以为梅森会逮住机会一枪把这小子给毙了。你有难处。 也许送他上西天之前，我该多了解些情况。他为什么出卖？ 不知道，可能是对我恨之入骨。 对吧？ 我要你告诉这个人，为什么你这位堂兄会全然不顾血肉亲情。 我没告诉 你。别哼哼了。托尼瞧见他跟警察说话。 哪一个警察？ 今天下午这个拉尔夫坐在家里跟海边那个女人说话。原来他是个警察，不过已经派人对付他了， 应该得手了。 不过最让我费心的倒是眼前这个小子。现在 我想劳您大驾。 麦克呢不想伤害无辜，更不想杀人，他故作镇定，但内心却进退两难。 真是大义灭亲呢、啊、应该你杀他，你们发现他跟警察说话。 不光是警察，好多人，还有联邦调查局，凡是带徽章的人你都报告对吧？ 你 一定是这样。 可别杀我， 去你的，我要你把他杀了，动手。 你不救人。 麦克纳第一次狠心地杀掉了一个无辜的人，这让多余的德利洛稍微放了点心。 外面有警察， 好，撤吧。 你要监视梅森。 明白。 举起手，你们干嘛的？ 我们只是散散步。 转过身，把手放在墙上。 我们没干坏事，警官先生。 快把手举高点。 德利洛的手下班尼用枪将警察打伤，麦克呢趁旁边没有其他人反手打死了班尼。他总还认为自己是个警察。 我是5309小组，有一名警察重弹受伤，赶紧派人来峡谷湾地区。完毕。 正要逃跑的麦克呢又遇到了也在慌忙逃窜的德利洛和他的手下，几个人和追来的警察打作一团。进退维谷的麦克呢又打死了一名警探。 好枪法，你干掉了那警察，我欠你一个情。 Benny 呢？怎么没见到 Benny？ 哦、oh, Frank， 我们赶快走吧，快点。 你想怎么办？ 我想得到钱离开这个城市。 想要对他怎么办？ 先让他放松放松，稳住他。 看来这个假 Mason 还没有完全得到德利洛的信任。 喂，行 Mr. 了，来点音乐吧。弟兄们，去闹市区，我们大家稍微乐意了。 好啊。 去干嘛？ 德利洛先生想要表示谢意， 还有正事呢。 可是德利洛先生坚持要让你乐意了。 当心， 没子弹没酒没女人，先生们，我们应该帮帮他 啊。乱扮美人， 去你。 哎，凯斯，怎么了？ 还怎么了？那我就告诉你，大利洛的人差点杀死我。 什么？ 就在我家里。 好吧，凯斯，你赢了。 什么？ 你想抓大利洛，那就去吧，我支持你。 你支持我？你肯为我担风险？ 不过我也不喜欢别人对我说该怎么做。 谢谢了，队长，谢谢了。 嘿、hey, 凯斯， 干嘛？ 你那头发。 不许谈论我的头发。 我有种感觉，你们好像都在耍我。 放松点，德利洛先生说大家乐乐，那就乐吧。 听见吗？让他放松点，宝贝儿。你脸怎么了？受过伤？ 真让我动心。 哎，要知道那样的化学污染只不过是大医药工业的一块试验田。 住嘴。 你需要用秘方治疗，需要有器官的全面的生物感应，你试试。 闭上你的嘴吧。 交易。你去给我买包烟。 好， 我去。 不，你别去。交易，给他也带点东西。 我自己去， 好好保护他，这老人不好惹。 麦克呢为了甩掉德利洛手下的这些讨厌的人，故意去跟街头的几个地痞流氓找事。 也陪我们弟兄们玩玩吧。 嘿，滚开。 你躲开，我跟这妞说话。 怎么，你想找死呢？ 你干嘛？ 我想你一定能成为我们车里的宠儿。 你是不是想找死？ 冷静，我逗他玩玩。 你给我躲远点，你聋了吗？快走，你们都走，都给我滚远点，快点。对了，好，你还看什么？ 我们会回来，要你 上车滚吧。 要是你身上没那么多伤，也许就没那么大火气了。尽是一些劣等货，没有一样中意。 的确不出麦克纳所料，没过多久，刚才那些小地痞就找来了两车手拿枪械的人，杀气腾腾地冲过来。结果混战之中，德利洛的手下都被打死了。 三号街该里街发生枪战，可能是流氓争斗，嫌疑车是1978年制造的浅蓝色轿车。 我是92号，我靠得近，会留心的。发现了，正在追捕。 每次想甩掉凯斯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麦克纳不想伤着他。 德利洛藏在哪儿？ 啊！妈的，快放我下来！你这个混蛋！ 好吧。 好，等等等等。 快说，藏在哪儿？ 不知道。等等，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托尼知道，只有他知道。 托尼知道， 他知道。 电话， 我没法打。德利洛很鬼，我不知道号码。自从上次海边的事发生之后，他就起疑心了。快放我下来吧。 想下来？ 对，你别磨蹭了，快放我下来。 下去。 你怎么了？搞得尸横遍野，像是对达利洛宣战似的。听见吗？ 谁在我的墓里？ 你墓里？梅森， 挖出来，不能跟我妻子合葬。 等以后吧。 现在。 我不能这么做。 梅森的女朋友出现了。 她找过你吗？ 还用说？她当然来找过我了。 我们会安排。 就像你对待德利洛， 对待凯斯， 还有对待我的妻子。得了，杰尔蒂斯，除了那几成块，你什么屁事也不管。我杀了个警察，我现在想变成他，我想退出来。 我说麦肯纳，你是警察，干地下活是挺难的，有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是站在哪一边，可是这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你在正义一边，你想办法搞到那几成块，我们一定惩罚达利洛。你不想接电话？ 喂， 我说你们都到哪儿去了？ 喂， 你是谁？ 你说呢？ 梅森，让乔伊听电话。 哦，他没闯过来。 这话什么意思？ 他死了。 究竟怎么回事？那让别人听电话。 全都死了。 你说什么？你意思说我那些弟兄都死了，而你却躲过了，你是唯一幸免的人，是不是这意思？ 我也受了伤， 可惜你当时没在场。 我不想听废话，你还交易吗？ 不知道，派人去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再去他房间里看看，不太相信这小子，快去吧。女官门前，一小时以后找你。 他想交易，你有300万吧？ 就是梅森的那笔钱。 就是这车让我翻了车，找人验一下，我要指纹、血样、弹道特性。通知验尸官了。 正在路上。 牌照呢？ 是偷来的。 还有什么？ 还有子弹壳，像是9毫米的，还有烟头、音乐带。 这是什么？ 这是移动电话充电器。 有办法了，上面有电话号码。 哦， 快让我出去！那狗杂种，我一定要杀了他。 梅森， 他不是梅森。 你在胡扯些什么呀？ 我跟梅森和那个男人都睡过觉，相信我，我能分辨得出。 那梅森在哪儿？ 怎么还没来？也许德雷诺胆怯了。 喂， 我还当你不来接电话了。 我在等移动电话。 并非所有的新科技我都相信。 那容易窃听，钱准备好了？ 对，准备好了。 很好。没有人跟踪。 麦克纳不放心地扫了一眼布置在他周围的警探。 没有人。 34号码头，2小时以后见，否则就算了。 开始行动吧，注意变色龙活动了。 兴师动众。 我是92号，安上窃听器了没有？ 安上了，要是他再使用移动电话能窃听到。 很好，有情况通知我。 他要去哪儿？ 等等，他停了，靠我去看一看。他把钱拿走了， 注意，变色龙逃了，变色龙逃了。 为了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和报仇，麦克纳在路上甩掉了 FBI 的人。 你是路易， 好处费呢？长途汽车站405号箱子，全按你的吩咐。好好乐了。 我是92号，收到什么没有？ 没有。 请。 给我接杰布里斯，跟他说雷尔梅森找他。 92号，有他的踪迹了。 很好。 喂。查一下他在哪儿。你有什么事？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别让这个杂种葬在我的墓里。 达利洛在哪儿？告诉我们， 我们才能把他弄出来，宣布你还活着。 请你答应我。 可是， 请答应我， 就这些。 他挂了，他在闹市区3号街南面，背景有广播声，像是机场的声音。 闹市区，那是长途汽车站，我就去，我离那只有2条街。 麦克呢知道凯斯不好对付，于是先把他引到了长途汽车站旁边的一个破仓库里。 别动，否则让你脑袋开花。达利洛在哪儿？ 我不知道。 我要你3秒钟回答我，否则让你面目全非。你在笑什么？ 面目全非有意思，凯斯。 你知道我名字？ 因为我是你的搭档。 我的搭档死了，蠢货。 是我。 你说什么？ 你喜欢喝清咖啡，心爱的棒球队是克利夫兰印第安队，你把家里的备用钥匙藏在衣柜顶层抽屉里，你签了名的罗贝斯照片下面。 你脸怎么了？ 我做了整容手术。是我。 你看呢？ 对。 天哪，天哪，我真想你。 给你，可他们说别跟局里人联系。 联邦调查局？ 对。 杰弗里斯，哦，你在干嘛？我们走吧，还有好多事儿呢。 这是我的事，你别管。 我们是搭档。 不，不，我变成梅森以后，已经不再是警察了。我杀了好多人，凯斯。谁要是挡我的刀，我也会杀你的。 吃什么药？我看看。 我现在在另一边了，回不来了。 不，你让我看看。 你别插手，凯斯。 行行。天哪！ 凯斯怎么会轻易放弃呢？他还是尾随麦克纳来到了他和德利洛交易的地点。 你甩不掉我。 德利洛，别搞鬼， 站着别动，把箱子放下。想惹事儿吗？ 西雅图不太平，得先见到货。 大难不死的梅森来了。 吉成快呢？ 见鬼。 那是钱吗？ 交易吧。 好。 等等，你们瞧。 凯斯被德利洛的手下像抓小鸡一样的揪了出来。 我可记得你。我们继续玩，不过先等我把正事办了好吗？ 德利洛先生，他不是莱尔梅森。 你在胡扯什么？ 莱尔梅森死了。 他是谁？ 莱尔梅森的女朋友。 怎么？哼，想开玩笑。 他不是梅森，他发现我识破了，就把我捆在浴室里，一直给我砸着。 我早说过他是冒牌货。你是警察？ 不，我是降魔的。 哦，那你想得好。妈的， 这也是好事情。 好，快把那手提箱给我， 快点。 麦克呢趁机用手铐把箱子和德利洛的手铐在了一起。其实那箱子里面装的是炸弹。 别闹，把钥匙交出来。 啊，这是炸弹。 见鬼。 啊！我没办法，我没办法。 你留下来， 不， 别走开， 不， 你别走开， 不， 你放开我，你这蠢货，开枪打呀！ 怎么办？快点！怎么办？怎么办？ 你一下子毁掉了300万美元，我的上司没法向总部交代了。 你上司是混蛋。 哦，警官，你现在满意了？达利洛死了，黑帮们完蛋了，连吉成快也没了， 还能把脸变过来？ 可你毁掉了国家安全计划，我看华盛顿方面绝对不会掏出一个子儿来。 杰弗里斯讲定了的， 写信给议员吧。 我们走吧。 你真的炸掉300万美元吗？ 当然没有，给殉职的两位警察的家属做些补贴。 我开始习惯你这张脸了。 臭小子。 原来集成块已经在麦克纳的手里了，只是他不愿意把它交给 FBI 的人，因为是这些人告诉他，为了达到目的要心狠手辣，而他不喜欢这样。 你瞧这玩意儿。 什么？ 不知道，也许是吉祥物，能让我变回原来的脸。 我喜欢这张新脸，只是得多笑笑。